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所以你们应该都是懂我们意思了，是吧？现在已经在我们收音机跟前，在 FM 九七四集合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来到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科， 欢迎大家来收听。 我想说，今天天气真的还不错，就相比到昨天而言，今天算是突破乌云见太阳了。 哎，感觉我们已经这个飞越云层了，飞过云层似的啊！希望大家在今天的下班路上，同样可以因为我们的节目有一份好心情啊，可以也有一些这个在音乐和好心情之外，我们来点实实在在的，别说虚的，有点真正的收获。 对，就比如说我们这周要组织一场活动，就是文艺小分队要出动啦。 对，待会儿我们会告诉你怎么来参加到我们的文艺小分队。我们还是先从第一首歌《Goodbye World》开始，好不好？ 嗯哼。 Goodbye World。工作 从2017年由我们娱乐最王牌这个节目开始，这个单元就没有改变过，到了2018年依然如此，在每天的一开场会送一首歌给所有已经在下班路上的朋友。 对啊，所以呢今天想送给大家一个比较有希望的一首歌曲，是来自李健的《向往》。 对，从这一周的角度来看的话，星期二比较难熬的一天也差不多过去了，离周末又近了一天，同时离过年也有更近了一天嘛， 所以有盼头了是吗？ 是啊，或者说离春天也更近了。来听《向往》，来自李健。 我知道并不是所有鸟儿都飞翔，当夏天过去后还有些花未曾开放，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绝望，更害怕看不到你不能和你一起迷惘，多想你在我身旁，看命运变幻无常，体会着默默忍耐的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科。 我们听完了一首来自于李健的《向往》啊，我们也看到很多已经来签到的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在依然在这个时间能赶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跟我们相聚在一起。当然，我们有一个更近距离的一个见面或者相聚的活动，就是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文艺小分队开年大冒险啊！ 大家探访一下这个京城的文艺地标，叫做天桥艺术中心，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对， 我们俩呢带大家一起来猜谜题，这次呢换一种方式。平常我们在节目当中都是你来答，我们来问。 对， 在现场呢这次就反转一下。 就是很简单，到现场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会有一个小设计，我会坐在一个地方等你，等你的出现，然后你其实是一个闯关的模式。到我这边呢你会来问我一个问题，如果我回答对，那么 sorry 你只能是拿到我们的演出门票，待会儿跟我们一起看戏。如果我没有回答正确的话，那我还会单给你发一个小红包。 对呀，所以说大家现在可以马上报名，就会加入到我们这一周的文艺小分队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欣赏实力女演员史可主演的先锋话剧，叫做《铸剑》。 所以我们的文艺最前排就等待大家了哈。这个剧本其实还不错，是鲁迅的同名小说，原著的小说其实很后现代，就很玄幻，脑洞很大。这一版的话剧是请到了这个波兰的著名导演，叫做热格日啊雅尔纳，和中国演员首次去进行一个合作。 所以很多这个观众比较关注这部片子的话，可能会看到之前的宣传片，舞台的效果特别的震撼。 对啊，怎么来参与到我们的文艺小分队呢？其实大家顺便也可以来签个到哈。 昨天我们的参与方式是让大家发送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让大家回复关键词就好了。 对，简单点。 天桥加你的名字还有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现在赶紧发送天桥加你的姓名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我们的白洁 FM。 娱乐最王牌文艺小分队开年大冒险，带你探访京城文艺地标，老白和艾哥带你猜谜题看大戏，尊享话剧 VIP。 这次话你来问我来答，赢取现金红包， 马上报名就有机会加入文艺小分队，1月21号和队长老白一起欣赏先锋话剧。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就差你喽。 好了，就等待各位的微信，顺便让我们看看你的名字，跟你打一声招呼吧。另外呢，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其实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了，或者说这个旋律已经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了啊。 是来自王菲的《梦中人》。 这首歌其实是翻唱小红梅的歌，所以今天我们稍后会有一个时间特别向小红梅 致敬。 对，向这个 Doris 来致敬一下好吗？来，我们听这首王菲 《梦中人》 对翻唱的这首歌。 昨天的晚上，应该说半夜的时候，就已经不停的有人在朋友圈刷屏了。如果你半夜醒来啊，这个偶尔是吧，突然醒来去一下洗手间之类的，哎，刷一下手机会发现，哎，怎么这么多人都在刷对一个消息，但是确实让人有些悲伤。或者说早晨起来看到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有点心碎。 就是感觉好像说这个事情呢，和之前的 Linkin Park 就能连接在一起。 对， 难道要在另外一个世界开音乐会了吗？ 小红梅其实是。也是真的会让很多人会觉得是自己的青春的印记的声音。还有很多人认为说王菲的声音一直是跟她有一些学习的一个过程的。 对，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小红梅当中有很多经典作品， 对她的声音。今天我们会有一个时间呢，是来听听看他们的声音的。这里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娱乐最王牌，接下来王牌推荐咯。 王牌推荐， 好了，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最近的一些电影啊，包括演出什么的，简单来介绍一些哈。 Natalie Portman 主演的电影《第一夫人》（First Lady） 本周五呢全国公映。在电影当中呢，其实她扮演的是挑战历史人物杰奎琳·肯尼迪，所以说在整部电影，她就要反映出来当年这个美国总统肯尼迪从遇刺到下葬的这四天当中，凭借34岁的第一夫人，既脆弱又很优雅的一面。 另外有于正编剧、关晓彤和宋威龙主演的电视剧《凤求凰》，湖南卫视正在播出。 这部片子其实早在拍摄的时候，关晓彤因为她那个造型就引起很多网友的关注 啊，是 说有点像缝纫机。 这个不管大家是怎么去理解她的造型的，她其实也回应了说剧组做过考证，说那个朝代确实没有缝纫机，但是确实有那样子的造型啊。好吧，这首歌可不是送给关晓彤的啊。哎，是因为想到了刚才那个第一夫人啊，然后呢就本来是想说呢就听张杰的那一首吧，但是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好听，那我觉得这首更好。 所以呢这首歌曲也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美女们，你是最美的， 对，夸赞一下哈。 为了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准备了12朵玫瑰，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Baby， 这次动了情，彷徨失措，我不后悔。我们 次约会，那夜我想你想得无法入睡，送你的十二朵玫瑰，是否还留有爱的香味？ 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刺动了情，彷徨失措，我不后悔。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你的背，你的好，你发脾气是绝技的最。 最美来自羽泉，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我谢谢很多的听友支持我们。但有人提醒我说，这个话呢不能这个说的太直接啊。这个首先你看这个张杰，我也这个是吧？很早以前在上海也认识他，我们也打过交道啊。我也没有说人不好嘛，我只说这首歌，他这个 不太搭， 和这个电影啊，也许不是那么的合适啊。对。 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说，你们这个互动到底是怎么互动的，怎么来报名这个文艺小分队呢？大家现在可以编辑两个字啊，天桥，加自己的姓名还有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好，另外还有一个艺术展，张大千艺术展今天开始国家博物馆来举行，大家也都知道张大千先生是20世纪中国画坛的艺术巨匠，所以说也可以去看一看他这些作品啊，包括他收藏的这个石涛的这个，哎，这是经典的古代的绘画的珍品了， 《长安雪霁图》。 对， 还有呢，有一件事情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会呼吸的触感。很有意思啊，是中华古纸展，本周呢会在西城区的秘鲁艺术中心举行。说这个造纸术其实是在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 对啊， 纸道有四德：铅、韧、铅碱和这四德。 好好重新来一遍好吗？ 碱、韧、铅、和。 哎，谢谢。哎。对这个展览的会其实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全国各地穿越古今的古纸的沉静之美。好，我们继续听歌，这是黄雅莉的《蝴蝶泉边》，这里是娱乐最王牌，一块儿下班听歌。 我看到满片花儿都开放，隐隐约约有声歌唱，开出它最灿烂笑的模样，要比那日光还要亮。荡漾着清晨流水的泉啊，多么美丽的小小无村庄。我看到淡淡飘动的云儿映在花衣上，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牡丹儿绣在衣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追回那遥唱。

果想参加到我们的文艺小分队，跟我们一起来开始这个开年大冒险，到我们一起去这个看一个非常不错的戏剧啊。这中间呢，最重要的是中间我们还会有玩游戏的机会啊。 对，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天桥”加你的姓名还有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了，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科。 突然，为什么声音会变得这么低沉呢？ 因为接下来要说一个比较沉重的故事。 对，但是沉重并不代表说我们的语音要变得很沉重。 好的， 就是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你心里面不知道哪儿不舒服，但是就是不舒服。你也不是说好像哎，当然有的人，比如说我有一些同事啊。也真的是说，据说我就不透露姓名了。我们台某这个女 DJ 啊，据说这个已经难过的不行了。对，从大半夜开始发朋友圈啊， 那真的就是自己的死忠粉。 就想想谁会大半夜不睡觉？然后也有一些同事呢，或者有一些这个在朋友圈里面的一些音乐界的朋友，就是大家可能会真的觉得很难过，因为可能太喜欢他们的音乐了。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有可能他的音符或者他的声音。更像是一个住在你的脑海当中，或者你的音乐记忆当中的一个 符号， 对， 嗯， 或者一个熟人，就是特别特别熟这个人。 对，我觉得就比如说像 Linkin Park， 还有他呀，就像是某一段故事的继续。 对， 比如说你会让你回想起来高中时代呀，或者大学时代。我相信很多90后，包括一些00后，可能对他不是很了解。那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所以其实今天听得很悲伤的一句话呢，就是说，就如此的美好动人的一个声音啊，居然到现在才听到。对 对， 所以对，因为这个消息呢，就是今天早上很多人其实开始在朋友圈里面大家各种转发什么的，就是爱尔兰的摇滚乐队小红莓的主唱哈，这个 Dolores 啊，他其实是当地时间的1月15号在这个伦敦去世的，46岁。对， 所以有工作人员表示说，他其实在本周一在伦敦录音的时候就已经突然去世了，因为家人保护隐私的关系没有透露死因。当然这个消息呢也是震惊了全世界的歌迷，同时也震惊了爱尔兰的总统。当天总统发表声明就说，对于他的离世感到巨大的悲痛。说到了，其实他离开，对于整个的 音乐和音乐界，或者说爱尔兰乃至是世界的摇滚音乐，其实都会有深远的影响，因为本身他们的音乐呢就是有巨大的影响力的，所以说他的逝世真的是一次莫大的损失。这是爱尔兰的总统先生发表的一个声明，但是对于更多的仅仅是喜欢音乐的朋友来说，更像是又有人杀死了你的一段记忆， 是又一颗星星陨落了， 很难过啊。但是呢我刚才说没说完，就是这个难过还不是说让你马上能痛哭流涕的那种，是总是心里面隐隐作痛，因为那是你啊青春的或者是童年的记忆。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小红莓乐队就因为Doris 的背伤而取消了当年的这个欧洲巡演以及到中国的演出一些计划。前一阵子我发现就是在他的这个个人的社交网络平台上还向各位粉丝报平安，说哎，我现在身体恢复的还不错，然后最后发的一条状态是和自己爱猫的合照，说拜拜。没想到真的告别了， 心里真的是不舒服，因为会想到说曾经在自己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把那个卡带放到那个大大的那个录音机里面，然后里面就响起他的清澈的声音，而那样一个画面现在在脑海当中很清晰，那个声音也如此清晰的好像可以穿过时光一样来到此时此刻。突然觉得我们的娱乐综合台变得这么严肃，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严肃的节目，好吗？有的时候搞笑啊，或者是逗大家开心啊也好，是因为我觉得人生是这样子的，它可能有欢乐，它也会有忧愁嘛。而且我们是一个音乐节目，是北京音乐广播的节目，所以音乐其实是我们最尊重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整个的流行音乐或者在摇滚音乐的领域当中，这样子的伟大的有杰出贡献的人，我们总是要好好的来去致敬一下，就像刚刚离开我们的这个陶乐思啊， 对对对，所以呢，很多歌迷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有很多青春的片段回忆。 真的是这样。 如果有很多朋友没有听过这个歌的话，会对他那前奏很有感触，就是会在很多综艺节目当中出现过。 真的是我朋友可能不太了解他是谁，有人说你们能简单介绍他说的是你们说的是谁吗？啊，该怎么说呢？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吧。 好， 好吗？首先，小红莓乐队它其实是和 U2 包括恩雅就是一样让爱尔兰的整个的音乐走向世界的重要的力量。他们在1993年的时候就发行了专辑了，那他的声音就是带着这支乐队变成了世界著名的乐队，他们的代表作品刚才我们听过了那首就是 Never Grow Old 啊，还有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这是歌颂家庭的一首歌， To My Family， 对，也是很经典的歌哈。他其实这个3岁的时候就开始练歌了，就从小开始接触音乐了，所以他那个声音我觉得首先是上天赋予的天分，再加上他自己的练习方式，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独特的嗓音， 很天籁。 对，你会在这个声音里面听到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人， 王菲。 很多人会受他的影响， 是包括之前高晓松其实也形容过他，就说他的歌声呢是那种平虚御风的，那风范是那种遗世独立的感觉。 今天我们把我们的娱乐最王牌这么一大段的时间拿来去致敬一下这个非常厉害的歌手啊，也是因为希望 我们能够永远的去保存这些有关于他的音乐记忆。这是他在1999年的一次演唱会的现场，当时呢，现场出现了万人大合唱的场景，大家感受一下。这首歌是一首非常著名的反战歌曲，也是有他很多希望世界和平的心声在这首歌曲里面呢得到了一个呈现和体现啊。艾科，让你近距离关注一下我的鸡皮疙瘩。就是刚才那一瞬间，我觉得这个汗毛的往起竖的感觉。 是，而且刚才有朋友说他的最经典的作品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耳畔响起这个声音。 对，对，还有很多啊。其实我们刚刚今天听了好几首，包括那首 Dream， 刚完王菲翻唱为了梦中人。 对， 刚才听到 Never Grow Old， 包括接下来我们要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 Dying in Sun。 对，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总觉得有一种站在黄昏逐渐走向夜晚的感觉。 对，而这首歌曲是我大一的时候听的第一首关于他的作品，是另外一个男生推荐给我，想让我去发现他的美。 对，很多人就通过各种渠道表示了哀悼和不舍。你的故事没有讲完是吗？ 我想说，当我发现他的美之后呢，这个人已经离你远去了。 你非要把我们怀念这个 Dollars 这个变成一个你对怀念一个男生吧？ 我是想说什么呢，就是可能在我们曾经听打卡时代的那个青春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嗯，其实有一位网友在哀悼的时候的一个留言让人心碎。 嗯， 他在这首歌下面评论说，很遗憾用这种方式认识你。 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爱。 好了，今天用了比较大的篇幅来怀念了一下这位 Dollars。 对 Dollars 我们记忆当中的美好的声音。 嗯， 不管现在大家情绪说点小小忧伤啊、难过啊，或者刚刚认识他，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处理这情绪的方式就是多去听他的音乐。 嗯， 也有人说听着歌一下回到了上学的时光。元二说自己上大学的时候，自己还乐队还排过刚才那首歌。 哦，嗯、真的有很多人就是 Zombie 成为他们这个青春的记忆。 对，老猴说小合唱了，原来这个歌是这个乐队的，遗憾。你看，就是大家可能听过他们的声音，但是未必知道歌名是什么。 嗯。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调整一下我们的状态。 来说点别的吧。电影《无问西东》口集啊，口碑呢是出现了两集啊，是好片还是平庸之作呢？因为沉淀了很久，上周五终于是公映了啊。 嗯，目前呢是4天累计票房1.5亿， 还行啊、嗯。我至少我自己朋友看了很多，都反应还可以。 哎，你昨天看了吗？ 我还没有，还没有。嗯、但是其实，就是有人觉得说啊很棒啊赞呐、啊，不喜欢的人也挑了一堆毛病，就是这是弄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了。我们来看看辩论双方的观点是什么，你来说优点吧。 好，有人说到底怎么回事呢？那个这部电影的优点其实是这个阵容强大，还有演技比较过关，但是观众的夸赞最多的不是说影片的本身，而是片尾的彩蛋。 哦， 说将历史上真实的人物和电影的角色相对照，让人能够感受到一种知识的沉重力。 好、哦、缺点也同样明显，我来说好不好。 嗯， 第一个张震的故事情节非常的薄弱，而且有一点矫情，其他几个故事虽然是交叉叙事，但是呢其实故事之间的链接呢又很弱，这样的话显得电影很松散，只能是作为一个校庆主题的命题作文答辩而已。当然这是代表了两个不同的观点啊。 对，其实还挺期待这部片子的，想去看一下。 因为对我个人还没有这个看过，所以呢、嗯、暂时不予评价吧。因为你没有真的去走进电影院，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我自己自身的感受会是什么。 嗯， 等我自己去看了之后，我会再交一个我自己的小报告给大家。 好吗？这里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娱乐最王牌。 主人不要啊， 大过节的聚会多，你提醒的好，还是叫代驾师傅吧。 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做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代驾师傅马上就来送咱们回家啦。 买车险买的就是服务和保障，我只信赖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网点多，服务好，4001234567，我身边的保险管家。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好，来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来，我们的白给100块，今天的预热题马上就要出题了啊！ 今天没有这个新发现，我们就问一道跟刚才电影有关的这个问题。 好， 请问啊，电影《无问西东》是表现的哪一部大学的这个事情呢？想问一下，是北京大学吗？太简单了吧，是或不是不用反着答啊、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我们的白杰 FM 就可以了。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但是电影拖了很久，沉淀了5-6年，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就送给这部电影，也送给很多刚刚认识小红梅歌曲的朋友。这首歌是来自于阿四和林宥嘉， 致姗姗来迟的你。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吃一人份的饭，杀一人份的饭，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想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哦、等了你好久、哦、吃一人份的饭，刷一人份的饭，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走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们，当黄昏已经走进了夜晚，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心情。稍后的白给100块，会帮你的快乐添砖加瓦。 Catch the dream 来自方大同。 对，稍后我们来答题啊。 想做个梦，到外太空，再一阵风，去看恐龙。看新的事业，交新朋友。握个手 ，Say what's your name？ 太阳下山，月亮快满了，星星也铺满天。哦，世界变暗了，房间灯关了。嘘。叫 Amy， 中文爱美，今年8岁，爱听歌也爱上课，成绩比我好10万个，爸妈叫他做个好榜样，对他人要像对自己一样。他还有一个超能力，每次在他梦里能学的东西，他的朋友叫紫儿，因为他的颜色是紫色。想做个梦，做个梦到外太空，到外太空，在一阵风，一阵风，去看恐龙。新的事业，新的事业，交新朋友，握个手 ，Say what's your name？ 太阳下山，月亮快满了，星星给。 这首歌来自于方大同，我觉得还挺童真的一首啊。 对 ，Catch the Dream， 就是伴随着这个太阳下山，月亮快满的时候，特别好。 对，另外其实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电影《无问西东》，问题也是跟它有关的哈。这个电影是不是反映这个北京大学的事情呢？我们问了大家，待会儿让我们连线的这位朋友来帮我们确定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顺便来参与我们的挑战，白给100块，现在的现金是300元。另外也推荐另外一部同时上映的电影，就是好莱坞的大片《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据说还不错，票房已经3个多亿了。 有人说这是一部非常有诚意的爆米花电影啊。 对啊。 说这部电影的优点在哪里呢？大多数观众都表示说，虽然故事依然是典型的好莱坞套路，但是在套路当中玩出了新花样。 对，但是也友情提醒一下，虽然感觉很欢乐，但是呢，电影当中有不少的笑点呢，有点这个 少儿不宜。 对对对，青春期以下的孩子就别带着去看了啊。 嗯。 就像我曾经。金也是在节目里面特别说过，有些电影真的不适合带孩子去。你有时候看那个血战钢锯岭，然后那有记得我一个人去看，就一个爸爸带着自己特别小的女儿在那看，哎呀，那血肉横飞的，你说合适吗？ 少儿不宜哈。 对哈，但是我们这个游戏呢，应该是老少咸宜的，大家都可以来试试看参加我们的游戏啊。白给100块，现在开始，请到我们的这位连线的朋友。 Hello， 嗨， 嗨，你好， 你好。 好清澈的声音， 怎么称呼你？ 我姓刘， 小刘。看你的这个，因为叫小刘感觉特别亲切啊，感觉都是一单位的似的哈。那个，你的这个微信的名字特喜庆啊，叫胖欢，是吧？胖欢， 对呀。对啊、 看着这个头像，挺能吃的样子，但是不胖啊。 嗯，还行吧。 这一句还行吧，就其实挺气人的了，已经啊。对啊，我说你怎么吃的不胖，你告诉我还行吧。好，准备好了吗？ 啊，准备好了。 我感觉你有点紧张啊。 嗯，好像有点儿。我没想到能打电话，我正在开车，我现在停马路边了。 停好了吗？停好了吗？ 停好了。 收音机关了吗？ 我关了，要不然我听不清。 对对对啊，待会儿等。参与完我们的答题，然后再把收音机再重新打开，别忘了再打开啊！好，我们马上开始答题的环节。 好吧。 正问反答，记着我们的所有的回答都要跟正确答案是反着来的，这个你明白吧？ 哦哦哦， 不是，你好好说话，到底不明白不明白？什么叫哼哼哼哼？什么？ 我觉得我本来挺明白的，然后你说我就不明白了。 就是我们现在升级到这个2.0的版本，正问反答，就是比如说正确答案是，你要回答不是。 对他知道，他知道， 哦、 他是、 哦、我明白了。那我是不是有几天没听，然后就算了？ 你看我们提醒的还是对的， 对对对 对，就是、哎呦，这麻烦了。 我们举个例子吧， 嗯，来， 比如说，这一周我们是不是有一次文艺小分队的活动呢？ 他会说不知道，是吗？ 哦，我不知道。 你看， 那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娱乐最王牌》吗？ 不是， 哎，你不用回答、 哎、对了。 你现在是在车里面听节目吗？你要回答 不是， 哎，行了，这下明白了吧？ 好了，适应了，开始吧。 适应了，可爱好，来。第一题，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里面的灰太狼脸上是有一道疤吗？ 不是。 答对啦。 第二题，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作者是魏伟吗？魏巍吗？ 不是。 又答对啦。好，我们以后要给我们备选的朋友小鼓励，我们也把他名字念出来吧，好吗？ 胖欢。 不是备选的 ，Rain 灰。 嗯， 2013年关注我们的 Rain 灰啊，很遗憾你是备选的朋友，但是今天没有答题的机会了。待会儿可以发9.99的小的红包截图给我们，以资鼓励，下次再争取好吗？第三题，清朝雍正皇帝的名字是叫胤禛吗？ 是。 哇，那其实不是对不对？ 其实是胤禛。 咦，这个胖欢他这个知识。也很渊博，刚才也很胖，对，不太对这形容词。来，第四题了， 请听题：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在西瓜地里抓的动物是黄鼠狼吗？ 是。 我觉得这一期的文艺小分队一定要带他去。 对，还好我们这个题不是像大家有时候在网上看到那种什么百万现金、什么瓜分什么的，要不然我就真穷了。我好，还有最后一题了啊。 嗯， 请听题，这题一定要难倒你。童话故事《卖火柴的小》啊，差点说错，《卖火柴的小女孩》擦亮的第一根火柴，看见的是美味的烧鹅吗？三二一，回答。 不是。 哎，到底是不是？是。 是。 你第一次已经答对了。 对。然后就是他在他的忽悠之下，你不小心把这个答案改了。 我们以第一次的回答为准。我想知道你最后一题是蒙的吗？ 我不是，我觉得不对，然后你一误导我，我觉得是不是你要引导我走的向正确的方向。 你旁边有没有军师？有没有人帮你回答？ 没有啊，自己一个人，但是我觉得我老公肯定也在听节目。 哦，你想说你们两个人心灵相通是不是？恭喜， 隔空试战了， 真的是要恭喜一下了哈。 谢谢。 好嘞，今天的300现金红包归你了，就是这么简单。 谢谢。 怎么样，要不要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更多的好朋友啊？ 当然会了。 那今天我们的预热题最后的答案是什么呢？是或者不是？ 清华大学。 哎， 耶，恭喜。 你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娱乐最王牌。 拜拜， 谢谢。People used to tell me, now they think it's like a style, or some kind of something.How do I explain that I just don't believe in all this purposely for the world's perception of me? This is only rubbish, but eloquently, like all the gothic poetry kids are writing from the high school scene. Hey, I'll start running for no reason. I'll start laughing without any jokes. When did we need excuses?So you mean you just 谢谢有些朋友给我们的意见和建议。要有人说刚才提示的真无语，有人说啊答得很慢啊，或者是提示改答案了，并没有啊，因为人家第一次就答对了， 是吧？然后只是在不小心的这个 我点错，把那个失败音效点出来了，然后他自己又改了一下，但是我们是以第一次回答为正确的，而不是第二次，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游戏环节我们是不是应该再改善一下， 是以后就是我们争取大家答的时候速度再快一点，也就是说回答我们提了问题之后马上就要回答是或不是， 嗯， 然后否则只要超过一秒钟我们就算输， 好吗？ 当然我得说说你们啊，你们得相信我啊，是吧？连你们都不信我，你都不信我的话，是不是？ 这钱给出去好心疼啊！ 不，我每次都在跟我的搭档说，我说， 嗯， 这个钱真的给的心痛啊！我跟你说，所以我你看我有的时候会想一些办法阻挠他们拿到这个钱。 对， 哎，如果拿到这个钱，你没有刚才看到他成功以后我脸上的落寞吗？大家加油啊！然后，刚才的朋友别忘了二维码截图发过来，然后呢也帮我们宣传一下我们的节目啊，记得发朋友圈。今天就不留作业题了，不开心。 那我们要不要说一下我们这一次 本来还打算发两个九块九毛九的， 对，然后一气之下就算了。 让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文艺小分队吧，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四任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四任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娱乐最王牌文艺小分队开年大冒险，带你探访京城文艺地标，老白和艾哥带你猜谜题看大戏，尊享话剧 VIP。 这次话你来问我来答，赢取现金红包， 马上报名就有机会加入文艺小分队，1月21号和队长老白一起欣赏先锋话剧。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就差你喽。 这个可以到现场让你们考验一下我，每次要不然你们老觉得说啊这个题你这个怎么着的，你们来问我来答，就是带着一个问题，别太难，别太刁钻，太古怪的啊。 对，还要提示一下各位朋友，就问的这个问题不能太主观了。 对， 比如说什么老白我叫什么呀，就这种问题我估计他怎么也答不上来。 对，老白你是谁啊，就是你们家住哪儿啊，是吧？银行卡密码是多少，这种就算了，好吧。然后如果你问的这道题我没有答对，现场我会扫一个小的红包给你，这就是我们现场的一个小流程。更重要的是我们有诚意带着你一起在前排来观赏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戏剧作品， 哎，欣赏一下实力女演员史可主演的先锋话剧，叫做铸剑。 嗯，好了，所以想去的话加入我们的文艺小分队，可以报名发送天桥加上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再加上你的姓名，然后发到我们的白杰 FM， 就这么简单。 对，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别忘了。 好了，接下来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到白话娱乐剧场了。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你们来到娱乐最王牌白话娱乐剧场，接下来将会为您送上白话娱乐，请您的手机保持静音或调至飞行模式。本节目过程中可以拍照，因为拍不到可以录音，并欢迎您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本节目版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观点来自于娱乐最王牌，如有雷同实属巧合。现在开始。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咳嗽声啊，不对，谢谢大家的掌声，因为我确实听到有人在咳嗽啊，这个可能最近生病的朋友比较多啊，对，记着注意防寒保暖，如果天不好的时候大家记得出门戴口罩啊，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白话娱乐剧场，也欢迎你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白话娱乐，我是白杰，我们来吐槽一下最近的文娱热点吧。最近呢我有一个哥们儿，他突然呢就是打电话给我，不是打 call 啊，不是支持我，是真的打电话给我，他说了一件这个糟心的事儿。我就奇怪，我说这哥们儿平常看上去挺活蹦乱跳一人啊，对，现在也没怎么着啊，就是哎，你能有什么糟心的事儿啊，对不对？你说来听听，让我开心开心啊。啊，什么事儿呢？其实就是说他在广州买的房子啊，入住前发现竟然是木景房。哎，我就纳了闷儿了，我说这个我听说过海景房啊，听说过山景房，我就是没有听说过还有木景房啊。原来是这个房子的阳台的外边啊，正对着一大片墓地。 后来我就说，我说哥们儿，你买房之前你怎么就不看得仔细一点？哥们儿还挺委屈，说哎，我看了，我看是看了，可是我只看了那楼盘的广告，看完我就觉得还挺心动的。那广告词儿是这么说的，推开窗你就能看见未来。开个玩笑啊，咱热热场。买房的事儿啊，我就不多嘴了。娱乐的事儿，我还是有发言权的。你看，最近我就去看了一部热门的电影，叫做《无问西东》。这部电影阵容太强大了，还有章子怡，还有王力宏、黄晓明，讲的其实是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事儿啊。看完之后，我着实是非常的感动啊，我也十分的感慨。哎，这部由人大毕业生指导，中戏毕业生主演的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献礼片，终于啊，在今年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的日子里面上映了。毕竟我也在北大上过学，所以我怎么觉得那么开心啊？就这部电影呢，很多人都在夸啊，夸什么呢？夸章子怡，但是我呢，却是对这个黄晓明刮目相看。你看，他在《中国合伙人》里面考上了北大，是吧？在《无问西东》啊，这里面考上了清华，这个说明，或者说这充分的说明，黄晓明是一位很有自知之明的演员嘛？别笑别笑，哎。你真别误会，我真不是在嘲讽他啊，真不是，不信你去查。我跟你说，某一个这个导航类的 APP 啊 APP， 听说黄晓明拍了一个电影叫《无问西东》，二话不说，立刻就找了黄晓明当这个代言人，而且还赶录了那个语音导航。别笑，这真别笑，这真事儿。这个导航的软件啊，还给晓明任命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头衔，叫做首席执行官。怎么讲呢？前方道路，请直行。这可不是吗？连东西都不问，可不就执行了呗？好吧，我觉得说到黄晓明啊，在演员这一行，真的也是执行了20年，到今年，感觉他总算是找到一些戏路了。尤其啊，是在这个《琅琊榜》的第二部里面扮演的这个萧平章，甚至可以说是一雪前耻。我们记得在这个萧平章领盒饭的那一集，观众一看啊，这个世子爷要死了，反应都是这样的 ：No， 不要啊！哎，等会儿，我说你们这些人，哎，你们什么人啊？啊，电视剧播出之前，你们听说黄晓明要演，你们当时可不是这么说的啊？你们当时说的是 ：No， 不要啊！行了，说到黄晓明啊，这个为什么他突然演技爆棚这件事情啊，我还了解啊，哎，对不对，其实是他最近透露说，因为自己在家里的时候经常和这个自己的妻子哎，他们一起探讨演技。黄晓明还说啊，如果 Angelababy 开窍的话，他会是一个好演员。有这么夸人的吗？哎，在这一点我还是深信不疑的啊，我相信，而且我一直都觉得 Baby 啊，他其实演技挺好的，他不但演技好，而且呢他还体现了哲学的内涵啊，那就是我是谁，我要去哪儿，我在干什么。总之呢，就像黄晓明最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这几年啊他感觉特别对不起粉丝们，因为没有好作品啊，让喜欢他的人呢都抬不起头来。所谓知耻而后勇，我们希望流量演员们也都能有这一份觉悟。你说呢啊，那个关晓彤。白话娱乐今儿就先说到这儿了，我是白杰，谢谢。那太好。I'm calling。 你说黄晓明当时唱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说将来自己的老婆就叫 Baby 啊、oh, Baby I'm calling， 好巧啊。 好了，继续听歌了。 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天天的流程，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I don't talk anymore。以后就是无话可说的时候，直接推歌，我们就要推歌，就把这个 CD 推起来，就 We don't talk anymore。或者我们自己也带着音乐的话，当你跟别人没有什么话可说的话，直接把音乐放出来。 We don't talk anymore。 对啊，刚才这首歌在前面呢，有这个一段比较相对比较矫情的故事。 嗯。 但是有朋友就发来微信说，22岁是吧？刚毕业，没这个没那个，挺正常。这么矫情干嘛？你说，说得好。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私房歌，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到主播私房歌安静听歌的时间。 当当，又来了。但是你介绍的第一首歌曲呢，可能不太适合用这个当当的方式，应该是比较柔情似水的。昨天呢，就有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首歌，就是现在耳畔响起的，来自莫文蔚的《12楼》，因为他说全篇啊歌词当中没有凸显寂寞两个字，但是呢。因为没有寂寞才会显得更加寂寞，尤其听到歌词的后半部分，工作了一天之后回到家里只能喝一碗冷汤。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推荐这首歌曲，希望大家都能够享受孤独的时候，善待自己。来听12楼。 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当影剧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枪声大作的靶场。工作了一整天，只喝了一碗冷汤。嗯哦，只有爱让人心情舒畅。下降，电视播吸烟对怀孕的影响，是谁在12楼嚷嚷？日子像是道回墙，骂他也没有回响。呀呀呀呀呀呀，女友与假知情的恋情，终于曝光。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主播私房歌，我们会一人推荐一些好的音乐给大家，大家呢如果喜欢可以收藏起来，或者说在稍晚一些时候找到我们的白姐 FM 来查询歌单。 嗯哼，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刚才有朋友说啊，你们在节目当中重复自己的这个互动方式频率比较少，所以我们再重复一遍。 那我们好，接下来我们就是继续来重复100遍好吗？好不了啊，大家记清楚是白姐 FM 就可以了。因为接下来我要推荐的一首歌，或者说接下来两首我来推荐的歌，相对来说情绪可能都不是那么高啊。虽然说里面有一些暖意，但是呢，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首歌，其实是在知乎上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问题的 啊， 说张国荣的《取暖》和《最冷一天》哪一版本更冷？ 哪个更冷？ 一个是普通话版本，一个是广东话的版本 啊， 也有不同的意见。比如说有人说，《取暖》是越听越冷的，《最冷一天》是越听越暖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因为取暖呢，可能大家在歌词上面接受度会更高一些，是普通话的版本嘛，所以你更能听懂在整首歌当中所传递的那种意味着就能够取暖和生存的能量感。 哦，所以呢，今天你要和大家推荐这首《取暖》是吗？ 对，我们要听的是张国荣这个版本啊，《取暖》这个普通话的版本，也是很适合在冬夜的时候分享给自己爱着的人的一首歌。至于说听这首歌会听出暖意来还是寒冷的那种味道，就看你自己的内心了啊。 寒夜的脚步是两个人一路被紧紧的追赶，而你的眼神依然天真，这是我深藏许久的 是个很神奇的事物， 嗯， 它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保存这些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人他们的声音，就这样的永久的永远的留在了这个人世间，并且呢无论你在何时在哪个时空，然后你再次想起他，再次听到他的声音，然后就会有很奇妙的那种感受。所以这些声音是可以穿越记忆而来的，他刚刚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他的声音也会永远的保存下来。今天最后一首主播私房歌，我依然来推荐小红梅的歌好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结束曲 When You're Gone。刚刚有位听友在留言里面说到那样啊，这应该也是一种没有遗憾的成功吧，就是在他离开的时候，全世界会有那么多人在不同的角落去怀念他，去追忆他。 对， 对于这个陶乐斯来说，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他在这一生啊做过的最有价值的事情，让别人通过他的声音去认识这个世界，会感受美好，感受忧伤。 嗯， 这样子的音乐人已经有很多离开了我们，包括有David Bowie， 像 Prince 啊，有再早的像 Michael Jackson， 像去年刚刚的 Chuck Berry， 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要珍惜很多很多的音乐人他们的努力和这些伟大的歌曲。 对，所以说致敬偶像最好的方式就是聆听他们的音乐，除此之外呢，也要把他们最初留给你当初的那个印象， 对， 留在自己的脑海当中。 是是是是， 或者说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最初留给你的电影画面或者是脑海当中的画面一直保留下来。 没有播张国荣最冷一天，播了取暖。我想就像歌词里面说的那样，我们拥抱着就能取暖，而音乐 更冷了。 对，音乐其实就是棉被，希望大家能多多用音乐来取暖，汲取能量。谢谢收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拜拜。 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 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